我跟你说好有情怀，因为这个作者他终于是回归了，是不 是？ 是 的，是的。 然后就是他说因为青春是不完美的，所以这部一直都没有完结。 不错的啊、嗯、今天呢我们带着这样的非常熟悉又热血沸腾的篮球飞人、嗯、灌篮高手这样的音乐，今天要去日本。 哎，日本的一个地方。 对，就是咱俩确实是把这个地方当成了国内的地方。 啊，不不不，并没有， 诚实一点啊。 是 是 是, 是, 是、 啊，我没去过这个地方， 我也没去过。 但是我们的今天的特别大来宾哈，我们的好朋友、嗯，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好，我 是袁小溪，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次的日本秘境之旅。 而且你的这个头衔要跟大家说一说嘛，对不 对？ 对、 啊，我是那个旅行玩家，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什么旅行类的一些呀，就可以跟我来进行沟通交流。 旅行玩家能够称为玩家的，这个一定是非常非常棒、 啊。去过了很多的地方啊、嗯，而且每天会把自己去过地方的感受用心写成文字，推送给所有喜欢旅行的朋友。 嗯，是的。 十分钟资讯之后啊，我们要去日本这个地方啊，到底是哪里哈、啊？我们让小溪稍事休息十分钟， 好， 调整一下哈，听听我们节目组今天为各位准备哪些新鲜好玩的路上资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啊，关注今天第一条。 嗯哼， 山东挺大个地方嘛、 嗯， 省会城市是济南。 嗯， 济南有很多著名的景点，但是今天看到这条信息呢，想必济南的朋友不太开心。 啊、 哦，天下第一泉济南趵突泉水位持续下跌呀、啊！ 咚咚咚，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是泉眼的问题吗？ 哎呀！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济南趵突泉地下水位19日仅为27.77米，距离27.60米的红色警戒线只有10余厘米了啊。 对 啊, 对啊， 哎呀，这个受持续干旱和春灌用水量增加等影响，趵突泉的水位自今年2月底就跌破了28米的橙色警戒线、嗯、那水位一路下跌，趵泉的形势非常严峻了。 是的，泉城济南嘛，对不对？素、嗯、有泉水甲天下的美誉，辖区内共有640多处名泉啊，历史上最著名的名泉有72处，其中尤其是以趵突泉最负盛名，每年真的吸引大批海内外的游客前来赏泉。记者也是闲不住哈，19号在趵突泉公园看到，趵突泉公园看到呢，这个三股泉水仅仅略高于水面在喷涌， 哦、 它最厉害的就是咕嘟咕嘟往上走的那种、啊。 对，现在 我去看过的， 呲呲，是水位下跌了吗？ 对，然后呢，难道就是再见当年那种趵突腾空的美景了？腾空了、 哦、哎呀，真是的哈！从去年秋季开始、嗯、济南就遭遇了长时间的干旱，这是跟 天气 有关系的、 嗯、 那今年入春以来呢，受降水偏少、春灌用水增加等因素的影响，趵突泉水位总体呈现了下降的趋势。 对， 当然了，这个济南市也是非常的重视啊。那济南市城乡水务局的监测数据也显示了、嗯、说今年2月呢一直徘徊在这个28米左右，2月27日结果跌破了警戒线。哎呀，大家这个警铃也是大作。为了保证趵突泉持续喷涌，目前济南市正在积极采取回灌补源、 哦、 节水保泉等一系列的措施， 对， 最大限度减少地下水开采、 嗯、 延缓水位下降的速度。 是的、嗯、我们回到03年那会儿哈，03年咱们还很年轻 啊、哦、03年，哇，真的是15年前 了。9月6号那天、嗯、此前停喷548天的趵突泉再次复涌，至今已持续喷涌了14多年哈、 嗯、 创下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喷涌时间最长的记录。希望呢有关部门的持续协调、 哦嗯、 然后水位的补给，我们再次看到这个趵突腾空的美景。 是的， 第二条呢，桃花节。 哇，最近呢这个地方一定是名列前茅的热门目的地之一。 漂亮 漂亮啊，到底是哪儿呢？ 嗯， 2018林芝桃花节29日开幕啦。 29，今天21号啊。 啊、对，哎呀，那还有一周的时间呢， 可以买票去啊。 对对对，赶紧的啊。 嗯， 坐飞机去西藏看看。 是的， 春回大地。 你这个 key 稍微高了一点吧？ 啊，啊没有没有，你要有那种激昂的那个情绪，是不是？ 花为信使。 对。每年3月中旬至4月初，西藏林芝漫山遍野的桃花开始铺满了山坡。 海洋。 你要让情绪得跟着山坡是吧？ 对，山坡 非常漂亮。 对，真的很漂亮，铺满了山坡，绵延至河谷。近日呢，记者从第16届西藏桃花旅游文化节推介会上了解到，2018西藏林芝桃花节于3月29日在林芝市巴宜区嘎啦桃花村开幕了。开幕式当天呢，将举办9个大项。共18个分项的活动内容丰富精彩，堪称历年之最啊！ 现在的科技就是越来越快了哈，现在有一个 VR 的这样一个体验，对不对？这次啊，在现场主办方运用 VR 科技，给大家全方位的展示了那个坡上西藏林芝桃花的巨大魅力。现场的嘉宾朋友可以通过 VR 的眼镜置身于那个虚拟的现实当中，捕捉了整个漂亮的林芝的春天。 哎呦我的天！ 仿佛此刻就在林芝的上空，一观桃源的盛景。 哎呀，太棒了，在那它 真好。 是的，就是这样的感觉。那林芝桃花呢，一直以来都是爱情的象征， 走桃花运 了，浪漫的屁子。许多情侣呢都会选择在桃春三月啊，到林芝去拍摄婚纱照， 棒棒的， 十分的美好和浪漫。 是， 希望没有高反啊。不过林芝一般都不会有，对，还行。在推介会的现场还介绍了林芝桃花爱情路线啊线路的相关内容。此次林芝桃花爱情线路紧扣着桃花节的爱情主题，为旅游线路挖掘了新的亮点，在各县最少寻找2棵以上。最古老的桃树，将其认证为古老爱情树，就2棵啊， 2棵， 并且呢举行了认证仪式挂牌，将这些桃树打造成桃花节的著名景点，打造为爱祈福长长久久的线路，以供桃花节时期前来旅游的游客在此地进行别具特色的祈祷仪式。这些特色路线呢将在本届西藏林芝桃花旅游文化节开幕式上首次发布。 第一次的感觉是最美好的， 对不对？ 我觉得好新颖啊，这个一定会吸引很多善男信女的。 就在29号，大家不要错过这期啊。 是是是， 西安是个古都哈，其实从西安出国到其他地方玩的朋友也很多哈。这条信息告诉我们，西安将开通直飞英国伦敦的航班。 哇， 直飞啊，直飞啊， 英国伦敦的航班。记者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了解到，西安将于5月7日还有2月的时间， 是 那正式开通直飞英国伦敦的航班。届时西安飞伦敦仅需要大约11个小时。目前哇这么近，11个小时、各大网站已经开始售票了。 是的，11个小时就从西安来到了伦敦去喂喂鸽子 啊。对，我带来点，我带来点肉夹馍，还有这个油泼面， 非常非常好哈。这个地域啊，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哈。 是， 天津航空工作人员介绍说呢，该航线将由 A330 宽体机直飞，每周的周一周五往返两地，内设18座商务舱，242座经济舱，全舱配备机载的娱乐系统哈。这是继重庆至伦敦航线成功开通之后，天津航空开通第二条内地直飞英国的航线。 哇，那该国际航线进一步打通了我国西北地区连接欧亚大陆的空中通道，同时也满足和便捷了西北地区群众在旅游、商贸、求学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需求。 乐开了花嘛， 乐开了花，非常的开心啊。 这是西安和伦敦的链接哈。 对， 其实在法国这个浪漫的国家呢，现在有一个颜色真的是震惊全场了，朋友们。 中国红， 非常的漂亮啊，喜庆的颜色。 对， 法国巴黎国际书展闪耀中国红啊！3月16号到19号，一年一度的法国巴黎图书沙龙暨巴黎国际书展，在那个地方展出就厉害了，凡尔赛门。 哎呦， 展览中心举行。 嗯， 多大的个地方呢？500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汇集了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出版商，挤得呀，共计3000多位作家会来到现场与读者进行一个心与心的沟通。 过来，过来，来来来，上我这，我这个展台啊。 真的是， 是不是？ 签字留言，彼此寒暄哈。 对对对，其实还是很好的一个交流的氛围。 对， 记者在现场看到精心布置的展台，装帧各异的书籍是琳琅满目，参观者或流连辗转，或驻足翻看，尽情徜徉在书籍的海洋之中。 真棒！ 展厅内还有国际象棋比赛、漫画家现场作画、作家这个座谈会、自助小说打印等体验活动，很多展区排起了长队，围满了观众。 刚说中国红了、中国图书展区是以红色的主题色调营造出热情洋溢的氛围、跟我们直播间的颜色是一致的。 是的， 图书沙龙当中的这一抹中国红吸引了不少的读者，像人民卫生出版社、新华书店的总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等等一些这个所有的公司参展，有大概带来了300余册中外的文品的精品图书哈、厉害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第一卷、第二卷等一批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大成就的主题图书集中亮相，厉害了，成为了法国民众了解当代中国发展、感知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 是的，世界上呢，如今的文化推广和传播啊，这个要讲好中国故事， 当然 传递什么呢？中国声音，就传递好中国声音。 对对对， 参加国际书展是体现文化自信、让世界了解当代中国的很好的方式。 没错， 中国展团带来了丰富的图书品类，比如说中医、儿童文学以及中法建交的相关图书等等。那50%以上呢都是外文图书。近年来，中国图书贸易有了越来越多的版权输出。 是的， 随着中国出版实力和文化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图书出口将会迎来更好的前景。真的 非常棒、不错不错啊！希望在法国巴黎，大家如果这个时候在，应该19号嘛，就是今天了，去感受中国红的魅力哈。 好， 哎，好棒好棒， 对， 我骄傲啊， 我自豪。 第五条是一个大自然的事情哈，海平面现在上升，侵浊了海岸。在智利有一个地方叫做摩艾石像。 哎呦，这个还咱们节目还真的说过， 面临消失的风险。 对，这是据这个 一个报道 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最新的报告当中警告称，说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智利复活岛上的摩艾石像终将有一日会被完全摧毁。 看到这个摧毁的词儿，大家心里一怔哈。 对呀、 这个报告并非该组织第一次提出来了。涨潮会令复活岛的海岸不断的被侵蚀，这是自然现象。科学家们就估计，至2100年，哎呦，这个2100年哈、海平面将会上升大概2米，使风暴和波浪对该岛造成更大的威胁。 哇！ 而岛上几乎完全依赖旅游业为生的大概6000名居民，他们的生活也大受影响。 当然了，那2017年就有多达10万名游客去游览复活节岛，那为当地带来了7000万美金，大约和人民币4.4亿元的收益。 厉害了！ 对，那考古学家现在正计划在当地的海岸设置防波堤， 很有必要。 对，而日本政府呢，更是已经出资了40万美金，大约是253万人民币的金钱去资助相关的工作、 谢谢彼此的扶持和关照啊！ 对对对对， 这个世界就是在不停的变化哈、不管是死海的消亡，还是它要被摧毁 啊、 还有马尔代夫即将没有， 马尔代夫还有威尼斯，我感觉好像 很多 对，就是。慢慢的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是，不管谁曾经有多少的言论推断哈，我们都希望大家热爱我们美丽的地球啊。 是的， 时间来到11:47，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我们的小溪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もしも願いが叶うなら悲しみを僕の胸の中に注ぎ込んでください。その痛みならば僕は耐えられる。 第一首歌呢是年轻热情， 热血， 这个是这个膝盖磨平之后的 对，这个就是很温暖， 有温暖哈。其实日本的很多音乐都是这样的风情哈。而且日本真是一个多风情的国家，每一个地方城市都不同的样貌。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栾小溪，欢迎。 欢迎小溪。 大家好，我是旅行玩家栾小溪。 是的是的，这次去的地方跟我们说说呗，到底在哪儿啊？ 这地方其实我去之前呢，其实也是就是没有听说过， 陌生吧？ 对对对，很陌生。但是后来呢，就查了一些资料嘛，然后发现它确实是一个小众秘境，周围去的朋友其实也非常少。 小众秘境，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的话呢，其实就是带着相机过去，希望能够出一些大片儿，因为 拍给大家看看。 对对对，对。 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这个地方叫做日本的岐阜县，大家一定要记住是岐阜县。 哦， 对对对， 县， 对对对， 县呢？它这个地方，比如到达了，因为我们知道，比如东京转什么大阪，这个怎么到达这个县？ 这个它这个县是位于日本的中部地区，所以说我们飞过去的话，是从北京直飞名古屋。 哦， 对，然后名古屋我们再自驾过去到了这个县。 哟，自驾是？在当地租的车是吗？ 对对对，当地租车。 哎，还真的很少有人在日本自驾哈。 是刚刚回来吗？ 对，回来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脑，因为昨天晚上刚刚写完这个记忆的回顾啊， 对， 肯定都在脑海当中哈。 对对对， 其实提纲写得很清楚，我们的小西是非常有条理的旅行达人哈。他说日本有哪些好玩的小众景点的推荐？其实除了这个岐阜还有很多。 对 对 对，还有很多。 再给我推荐几个听听看哈，还有。 再一个就是位于福冈附近的一个伊岐市，就是福冈附近它有一个长崎县，长崎县的伊岐市，它伊岐市上面有个伊岐岛，其实就是我发现周围很多人去的会比较少一些，但我觉得这地方可玩的也非常多，因为它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就是海滩，你可以去海滩上，比如说比基尼啊、度假呀这种形式，而且人很少，很安静。再一个就是它有小型的直升飞机，你可以从那个日本境内可以乘坐小型直升飞机过去，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岛上漫步的时候，就会看到，哎，时不时的就有这飞那个直升飞机就在天空上飞着。再就是它那边还有一个蛇之谷，你可以选择在蛇之谷当中来进行一个漫步。漫步过程当中就是类似于那种宫崎骏漫画当中的，就是那种感觉 ，cosplay 啊什么的，对，特别有感觉。 好棒，小众小众， 好棒啊！ 对对对， 天哪！ 再一个就是还推荐一个，京都有一个琵琶湖，这个其实。周围有摄影的一些达人，他会选择去琵琶湖出一些片儿。琵琶湖附近有个叫吴林庵的一个地方，这个是一个私家的一个庭园。这种私家庭园，它其实有一个百年的历史，但是你进去其实非常不容易，因为它的开放时间非常有限。当时我也是，就是跟朋友一块儿，正好是遇到了它这个开放的时间。去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啊，眼前特别开阔，小的一个溪流，然后植被也非常葱翠。你就坐在一个就是对着这个溪流的一个庭院里，你可以选择来喝一个抹茶啦，来尝尝它的抹茶的一些园子和就是和果子之类的，然后吹着这种微风，那种感觉非常棒。 怎么样？ 天哪，好闲适啊！哎，这是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是说了这么多另类的、不一样的日本 玩法。日本的小众地方啊， 对 对， 小西都去过这些地方，都去过， 对对对，都去过，都有去过 啊。 我们俩表示非常的羡慕， 我们俩真的表示非常的羡慕，能够找到这些秘境。 说到秘境啊，很多人有自己的理解对这个词汇啊。 对， 那其实在这个岐阜这个县里头，怎么过玩法？你给我看了一个非常。我觉得深夜食堂这个不是大家都看过那个电视剧吗？电影也看过。你在这边有深夜食堂的体验吗？ 这个其实深夜食堂当时不是在岐阜， 不是在岐阜， 对对对，当时是在京都的深夜食堂。这个其实还是有个小插曲的，可能就是我在日本旅行当中的一些故事。因为当时呢，我跟这个闺蜜一块去，结果在这个市区呢就购的这个时间就是忘了时间了， 超了， 买的很开心，买很开心呢。然后后来呢就发现。哎，地铁停了，只能坐公交回去了。 买到几点？ 那这是买到11点以后了。 对，11点过了，错过了最后一班地铁 啊。 那没有办法，我们就去找公交。但找公交过程当中呢，因为日本它的一些交通轨道啊，其实它非常的复杂嘛。 对， 我们就去问当地人，那当地人只会说日语，只会说日语。哎，我们就。比手势，然后拿出这个地图出来，给他指说，哎，我们要去这儿。他说那可以，就是你可以坐公交呢，坐到你民宿附近的那一站，你可以下来。 好的。 然后你还需要步行10分钟，但是就是因为天太黑，我们俩呢可能就是当时有点慌了， 还拿着很多东西呢。 对呀。然后下了公交车以后就迷路了，就迷路了，发现哎呀天哪，其实就是当时在我们住的那家民宿呢，它其实是叫一个清水厅这个车站。这个车站呢，实际上它是类似于京都的郊区了，人非常非常少，基本上 就大半夜晚上是没有人的， 他们走的还 我们俩就慌了，我们俩就慌了，慌了以后呢，后来心想不行啊，那今天得找回去啊，就恰巧我们联系的民宿主人呢，他可能晚上他忙其他事儿，他就没有给我们回复，我们没有办法。后来我跟我闺蜜说，我说要不然我就壮着胆子去敲一下人家的门吧，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是确实会找不到嘛。结果我敲门，敲门以后呢，哎，主人还挺礼貌客气的，就把门就开了，开了以后呢，但是他说的是日语，我们又不会说日语，就很尴尬。那没有办法，那可能就只能说是谢谢人家，谢谢人家。后来我们俩就想到一个办法，就说哎，说可以想想，就是我们先导航到清水町这个车站，因为从车站下了车以后直行再大概有个500多米的样子就能走到民宿嘛，我们就导航到车站呢，前面一个车站，后面一个车站。然后我闺蜜问我，那你到底是要往就是哪个车站走？后来我说那就往亮的那个地方走，因为黑暗不是更害怕吗？ 有光。 结果我们就往这个有光的这个方向走，走呢就看到有一个大叔就拎着从便利店出来，拎着一堆吃的出来了。我们就过去问他，我们说这个地方，他说哦，你再往前走就是了。小这个大叔他是会英文的，所以我们就问他我们再往前走呢，就一下子就找到我们清水町这车站了。在往里走的时候，我闺蜜她就非常害怕。我们走已经走到民宿以后，她就属于一种眼泛泪花了。然后我就问她，我说为什么你要哭呢？她就是我们俩早上出门的时候，实际上是就是说是经过了一块这种坟地，但是坟地是离我们很远的。她呢就是还是挺害怕的，但是我是觉得坟地在日本来说，它其实还蛮吉利的。他其实跟我们就可能文化差异嘛不一样，那可能为了就是说可能打消这种紧张的感觉吧，哎，我说那我们下楼去吃点东西吧，看有没有周围有没有吃的。他说那咱们还敢出去吗？到时候再迷路了。 那都几点了呀？ 我说没事，那会儿就已经对十二点多了 啊。 哎，结果就特别巧，在我们住的斜对角那地方就有一家还亮着灯，我们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就发现 老板两个刀疤。 哎，对不起，走错了。 然后哎，就还蛮开心的，因为老板说你们要吃什么，然后我们就点了嘛。点了以后就随随便便点了东西，就放上来以后觉得味道还特别棒，而且消费还不高。在这个酒馆里面还有很多日本人， 当地的朋友， 对，还有当地的朋友，他们就在那喝酒，很开心。后来看我们俩进去，就还问我们说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说是从北京过去自由行，然后这次玩怎么样，然后他还觉得挺开心，还给我们鼓掌，所以还蛮就不一样的体验， 就很温馨啊。商场。 哎呀，卖什么了？ 哎，这个体验其实我们会觉得，一旦在日本这个国家，比如说你遇到一些麻烦也好，问路也好，当地人是非常热情。我也去过，到底要去，我们的感受过哈。 对对对， 大家一定不要紧张，一定会有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的。 对，就是不管到几点，只要还有人，他就一定会帮你。我觉得 是的，是的， 对对对。 深夜食堂他们一般有没有跟老板交流说几点打烊啊？在这个地方大概得？ 他基本上到，其实正规的深夜食堂是到那个凌晨的5-6点的样子， 啊，就快早上了。 对对对，其实他是要做到早上，因为我们看那个电影嘛，深夜食堂里头，他其实也是有很多故事啊，他其实也是，对对对， 凌晨5-6点啊，大家不要忘记啊。 深夜食堂这个不是说夸大的那种表现手法，它真 的 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是的。时间关系，我们先聊一聊这儿，想一想深夜食堂那个光那个布置是什么样的。 那个脸上有刀疤的大叔， 对对，是不是饱经沧桑？下面的小溪还有很多关于这个奇富险精彩的分享哈。各位不要忘记，我们节目每天晚上的20点会重播给各位，21点钟啊。我们这档节目的口号是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不要忘记每天在陪着大家在路上哈。 对，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好的。 李叔叔，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偶遇的红枫、 哎、 有些诗意又有些浪漫、嗯、各式各样的美浓烧，从不起眼的陶泥到精工细作，工匠精神在这里得以亲切赋予温度的形式表达。 每个字都是自己写的， 对 不对？ 对对 对, 对、 哎、我一直想美浓烧， 有感而发。 对，我总感觉美浓烧是个吃的， 是不是吃的？ 是吃的吗？ 它其实不是，它是那种陶 啊， 陶 器， 对， 陶器。 哦，美浓烧是陶器。 美浓烧，嗯，对，我觉得 它的名字还特别的就有诗意。 嗯， 对，美浓烧， 嗯， 就跟那个章鱼小丸子， 对，有点像吗？ 我特别想章鱼烧， 对， 章鱼烧， 对对。反正刚刚那个大概的一个样貌描写的很清晰的，那个细化跟我们说说呗。在这个祈福你待了多长时间啊？ 待了5天。 5天时间，那很充实。 对，五天会觉得腻吗？ 啊，不会，因为我们就是说这次的话，它的一些亮点 啊， 包括去到的一些地方啊，其实还是挺不一样的。 嗯， 它就是它的景点不重复， 嗯， 它的特色，可能它这个是有这样的特色，比如说它是人文的，可能有的就是这种自然的一些风貌啊， 嗯， 对，这种形式。再就是有一些这种匠人匠心啊，手工的部分在里面。 嗯， 真好， 细致讲一讲。 对，我们就是慢慢的开展这5天的行程。 1、2、3、4、5，有没有一些你记特别深刻的地方？ 对对对，我先。从这个美浓烧开始讲起吧。 行， 美浓烧其实就是可能我们来说的话，一般是觉得，哎，它就是可能在我们平常中我们用的一些可能盘子啊、杯子啊、碗 啊之类的， 生 活用品啊。 对对对，但实际上你可能就深入当地以后，你会发现，哦，原来它其实开始的时候它是那么的丑陋，它其实完完全全就是有一种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感觉。 真的，哎，你好丑。 丑陋是什么？ 就 是原始的， 对，它开始就是没有经过烧制过程。当中，它其实是完完全全是种陶泥。 哦。 然后我们这次其实在一个这个，就是在一个窑里，其实我们也是手工的来体验了一下这个，对对对，来做了一下。 哦。 我和我朋友就是每个人都做了一个杯子。 哦。 对，就是在它那个机器上面，可能你就是先要把手给洗一下，然后你呢就是有那个专业的一个老师在这儿来辅导你。 就是 作为 普通的游客都可以体验这个项目是吗？ 对对对，都可以来体验，就这种形式。然后呢，你呢就可以来这个做，比如说你想做杯子做碗都可以，然后老师来教你，因为在最后的这个成型阶段是非常的就是考验技术的。陶泥是软的嘛？ 对呀、 啊，软的过程中 转嘛， 对对对，一直在转，一直在转，然后你可能需要双手，就是做好了以后给它捧起来， 是的， 捧起来以后它还要经过这个， 对，这不是那个什么吗？就是如果情未了那个。 对对对， 经典片段， 对 对 对， 意思哎偏了， 对呀、啊、对、啊、 对，然后他呢就是还要经历数千个小时的这个烧制， 对呀、 啊、对烧啊，然后包括上釉啊所有的，所以我们当时做的话就是到现在我还没收到那个陶器呢，因为对需要时间，而且包括他从日本给寄回来嘛、 嗯、 这样的形式、 嗯、 对对对、 哎、你看跟闺蜜出去玩啊、 嗯、 虽然是闺蜜，但是他们两个心思肯定不一样哈、 嗯、 你俩做的是不同的东西吧，肯定， 对对对，其实我们俩做的都是杯子，只是我做的那个可能相对要大一些。然后我呢，其实在这个杯子的中心，我还画了一个桃心的，是想送给我男朋友的。就是他这个喝完了以后，哎，他正好在这个杯底的时候能够看到这样一个桃心。 哇， 对对对， 好有心啊！我觉得真的要为他鼓掌。 挺好，挺好。 对， 一般人我都没有想到这个。 对呀。 对，嗯，再画一个什么呢？对， 麻子， 你还可以写字，比如说你就心爱的人的这个名字当中一个字，然后你 写， 这样，没有，你可以记得把碗刷了，对， 挺好，挺好， 嗯， 这是一个当地的体验哈， 嗯， 这个行程，比如说你到跟那个技师聊天，然后教你做，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完成这样一个东西？ 嗯，这个的话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 好快呀， 对。但是就是半个小时是一个就是、 哦 嗯、是一个就是初成品，可以说是还、 哦、对对对， 就还没有烧嘛，对，嗯， 对 对, 对，其实现在这种自己手工制作陶器挺好的，之前我也做过一个，就是他可以在那画画嘛、嗯、 对对对、 哎、我 先画，对对对，画完了之后人家给你描， 对， 上好了那个釉，然后他是因为他是青花瓷的，有点不太一样， 对，更复杂，听上去， 对对 对, 对， 然后他会给你这个把边啊什么的给你修补、嗯、修补完了之后烧制出来， 嗯， 其实还是 挺好 玩的，挺 好 挺好， 就是一份心意了、 嗯、 对 对 对对， 对吧？ 嗯， 这是一天当中的一个小行程，因为它占的时间并不多嘛，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哦哦哦。 嗯，然后我们呢，就是还有去参观这个美浓烧的一个就是博。一个博物馆，里面有这个价值连城的很多很多的宝贝收藏品，对，然后很多也是就是 不可以让我们拍照的，所以我们就只能哎参观一下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从这个古代啊，就是看到很多人就是他们的智慧非常强，因为他们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陶瓷品上其实可以画很多的这个花纹，然后很多花纹就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件藏品，它其实就是这种交错相就是相间的这种十字叉，但是你知道它从这个就是就杯子的里面和外面它这个十字叉一定要对上，这个是很难的。 哇， 对，这个是非常难的， 巧工厉害了。 这是怎么才能对得上呢？ 对，就是它哎、这个地方可能是有一个线，然后在这个线的这个起点当中，它再往下再这么画的过程当中，它一定要是对上，严丝合缝，所以就是画的会非常 棒。 所以它 还有一些就是 对不对， 就是比如说他们喝酒的那个酒器，实际上它还会就是在某一个部分可能有这个就比较薄一些，比较薄一些，你透着光你是可以看到，哎，比如说小点儿啊之类的，就特别好看。 发现就是日本这个国家、细节哈， 对、对对， 非常讲究， 就简直了， 艺术品， 就是、他们 艺术品， 精工细琢， 艺术品， 对对对， 对，那这个就是他这博物馆全是展示的跟陶器有关的吗？ 对对对，全是陶器有关的，价格也非常贵，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 人民币吗？ 那个 日 元， 日元， 哦、 日元，但是我觉得就是。是值得，是值得， 不是说错了，不好意思，说错了，是那个人民币， 人民币， 对，人民币，如果日元的话其实就不值钱了， 对 对 对 对， 没有很贵，但是我觉得作为收藏品嘛，就是它的价值它也是无价的嘛，你觉得它值它就值， 对 对 对 对 对， 而且人家你想都能对上，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出来的， 相当相当 对 珍贵哈。其实刚刚我听到了小溪说就制作那个陶器的东西嘛，有一个心可以让男朋友看到那个心，其实她是一个浪漫的女孩， 对，我觉得真的很有心，很细腻。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马赛克博物馆里的浪漫是怎么来的， 我就想问这个，因为我喜欢马赛克瓷砖， 对，他喜欢那个装饰， 对对对 对 对啊！ 他这个浪漫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其实他这个就是马赛克博物馆，它的外观其实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它的外观可能平常我们觉得浪漫的地方，可能外观也是非常的吸引人的，但实际上它的外观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属于不是那么起眼，反而是你到里面去看了以后，你会觉得啊，原来就是内涵在这儿，因为我们从入口进去以后，首先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辆车，就是一辆这个就是轿车，轿车上面是所有的用这个就是正方形小块的这个瓷砖全部是拼接出来的，所以你看上去以后你会觉得哇，其实还就是挺有艺术品的这种感觉的，对。然后在这个马赛克博物馆里面，它也有这个DIY 的这个项目， 也有做的项目， 对、 哦、 你可以给你的朋友做一个这种相框啊，或者可以做一个就类似于比如说你平常这个家居生活当中就是那种小挂钩，就是长的那个小挂钩、 对对对， 类似于挂这个就是衣帽的、然后上面可以贴就是它里面 亮片，亮亮 的，对对对，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马赛克，你可以选择就各种颜色，可能就那个不同的形状，比如说有桃心的呀，然后什么样、 哎、 就可以选择、 桃心， 对，然后当时我们就是也有去做这个 DIY 的这个，然后当时我是做了一个就是海洋风格的一个相框带过来、然后你上到二楼以后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就马赛克的一些就是展示、比如说就不同的风格全部是他们就是来进行拼接的很多很多的图案。再往上上三楼其实来说的话 那么高呢，这个博物馆， 对对对，它博物馆大概是有四层高吧， 哦， 就再往上走的话了呢，它会你会上很长很长的一个阶梯、然后阶梯的话就是从下往上一直走，然后就是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就是出一张片的，因为 拍照片， 对，到那个最高处的那地方你会觉得它是那个光就是射下来的那个角度、好像哎，整个人好像感觉身上泛着光、这种形式，哎，你走进去了以后在这个三楼里面实际上展示的就更多的是更为复杂的了一些艺术品、就是我们有看到一个大概有个十米长宽的一个小美人鱼，它会这么所有的拍出来，但其实上在这个三楼最大的一个亮点实际上是投射下来的那个天幕，就当时我闺蜜帮我拍一张照片、因为我也非常喜欢他那个天幕， 很满意， 对对对，很满意，你是我的好闺蜜， 对对对对对， 你拍了什么好了， 对， 有劲，四两姐妹花， 他那个天幕等于说是他的顶是就是敞开式的、敞开式的，他下来就是洒下来以后呢、就是可能一块一块马赛克 就很有意境哈， 非常好看、你可以站在那儿进行拍照，而且就是工作人员给我们说嘛，如果说我们去的时候实际上是就是天气还不错，如果是下雨的时候更有感觉，那个就是雨滴 直接就顺着，因为就跟外头是一样的嘛，就是说是露天的那种形式，然后就顺着天幕滴滴答答下来，其实更浪漫。 哎， 哇，好浪漫啊！ 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特别适合文艺和内心细腻的女孩子。 没错， 对对对 对 对 对， 这么高，一二三四层是吗？ 对对对。 哦，那第四层是、 嗯、 这不刚三层吗？那第四层是什么？ 第四层实际上就是它那个天幕来说的话， 哦、 它还要这么往下投。 了解了解， 哦、 对， 它是 它所 占了两 比例，对对对。 是的，马赛克博物馆里的浪漫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哈、 嗯。是的，我觉得就是刚才小西也说，其实岐阜这个小县城哈、啊， 嗯， 自然风光是非常美的， 嗯， 非常的幽静。 对对对，嗯， 对，这个你肯定会特别喜欢，你跟闺蜜都。去除了博物馆室内的，那 室 外的 有没有去走走看看玩一玩？ 室外的去了，就是这两年就是可能国内比较火的白哈巴村之类的、 啊、 但实际上日本呢也有一个就类似白哈巴村、 啊、 就是当时我们在出发前我们就是可能看一下这个景点的一些介绍啊，就看一下诶觉得这个不错，很有感觉、 嗯嗯、 因为白川乡呢它其实也是就是自然啊，就包括它的一些就是资源非常丰富、 嗯、 它去比如说你其实自驾去到那边的时候呢、 嗯、 你会发现哦，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古朴的一个小村子的感觉、 嗯、 然后村民呢都非常淳朴，它在这个白川乡里面最就是有特色的实际上是它的合掌屋，就是因为、 哦那个、 对因为这个屋子的这个结构呢就是它是这种合掌的形式，它才能更为的坚固这种形式、 嗯、 所以其实它的村子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哎稀稀落落的都有很多这种合掌屋，合掌屋实际上是可以就是有就是比如说有些游客他可能想住在就是家里面，其实也是可以住在里面的，对，就是可以住在里面，包括在这个合掌屋基本上他可能每隔十年二十年他要进行一次修缮，在这个修缮的过程当中呢我就会觉得还就是挺有人情的感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比如说我房子要修缮，然后全村的人都会拿着他的一些工具，然后到房顶上去帮我哎去换一些这个就是草啊之类的，因为他所有的都对对对这种形式，所以我觉得这种在这种现代社会来说的话还就是挺少见的， 我个人感觉到 很亲切、 啊、对就是、当然东京是个非常发达的日本是个非常发达的国家、 嗯、 东京是属、 嗯、 对不对，就像这种地方啊这人就更加的淳朴， 对对对 他们真的是就觉得就是节奏感啊就更来的自然和亲切了、 哦、 对吧， 对对对 是的是的 对对对 很直接， 对、哦、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就是小地方就是小县城里面本身你的节奏就放得很缓， 对对对， 然后人与人之间就是他那种亲切呀、啊、还有那种距离自然就拉近了， 对、 嗯、对，你会觉得很舒心的感觉， 嗯， 对对对，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呢也是属于天气也是特别的巧合了、 嗯、 当时去的时候路上就一直在下暴雪、 哦、 然后到了当地的时候突然就停了、 嗯、 因为雪后呢你会发现它还有雾气、 嗯、 它就等于说就是层层叠叠的，其实这个村的它的一些植被呢就本来就挺好看的了，但是你在这个最佳的这个观望点看的时候你还会看到远方的有很多的雾气、 嗯、 所以说可能哎下过雪后我们就走在那个小路上，包括他们村民也是非常的会生活、 嗯、 他们可能把一些就是这些什么蔬菜啊什么的， 嗯， 种了很多吃不完，吃不完以后呢又直接可能让它就是烂在地里，其实算是、 哦、 烂在地里以后呢可能作为下一季的一个肥料， 肥料嘛， 对 对 对, 对，这种形式、 哦、 种来做， 自然就是一切就是自然， 对 对, 对对， 就是遵守大自然的根本， 对,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嗯、与世无争挺好的， 挺好的、 嗯、 挺好的， 感觉不错， 是的，就是走在这样的一个小城里面，嗯，就不管你眼前看到的是什么景象我都觉得会非常的美好， 是的， 对对对， 而且 就包括还有、 嗯、 还有柿子树嘛， 啊，柿子树， 对对，柿子树， 哎，接柿子了吗？ 对，有，就特别小，但是确实它颜色特别正、 嗯、 哎，你会觉得柿子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秋天的一个产物、 嗯、 对呀、 啊、 对，结果就是哎，反而就是下过雪以后还蛮不一样的这感觉、 哦、 对， 哎呀这不是雪里红吗是吧 很漂亮， 还真是 白和红的配色、 哦、对呀、啊、 白川乡其实现在接待能力确实有限、 哦、 因为他 住的怎么样啊， 他住的话实际上如果说你觉得就是想体验一下特色这个民宿的话、 嗯、 你可以选择去里面来进行就是一晚来住、 哦、 所有的都是那种木板的房子在里面住、 哦、 只是说他、就是、 木板的房子， 对，木 木质结构的房子，然后在这个一层的那个地方，它会有那个取暖的那个炉子。 嗯， 当时我跟我朋友说，我说我们俩住在这儿，可能晚上会非常冷，因为我们俩属于比较怕冷的人嘛。但是其实，就是像很多游客去的话，他还是想在那住一晚的，就是还是需要提前预定。相对来说，现在的接待能力 不是很多哈。 对，而且这个地方就是还是挺偏老龄化的，基本上出来接待你的都是一些老年朋友。 是，年轻人都去 打工了，去更大的城市发展， 拼去了，是不是？其实经过小杰这么一介绍，我们会了解岐阜啊、白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就是一个体验日本非常原始、非常淳朴的一个民风的地方。 对对对， 就是不管你的场景也好，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肯定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那种非常亲切的房子。 是的，而且都是这个年龄偏大一点的这些老年朋友， 老年朋友们亲切的人， 很亲切，然后也很悠闲，就整个城市都是带给人这种缓缓的，去让你能够，洗去大城市的一些浮躁。对， 但是我看到了小西这边写了一个，这个叫做双人轨道自行车穿梭中的恐惧感。怎么会有恐惧感？ 这个可能跟我自己本来胆子小有关系。 哦， 太黑，就是在那个怎么说呢？ 没有灯光照明是吗？ 它是这样的，它 没有路灯吗？ 它其实会经过两个这种隧道这种形式，但它往返 隧道本身就黑的嘛。 对，它往返是等于说是5.8公里去2.9，然后你还原路返回。 知道。 它是一个废弃的一个铁道，石岗铁道这个地儿。这个地儿的话，就是当时我跟我朋友就是两个人嘛，一块骑到自行车上去，其实还挺慌。为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自行车是完完全全，就比如说我们坐火车嘛，那火车这它是那铁轨，然后自行车那个轮子，它是用一个这种支架把它固定在那个铁轨上的。然后包括我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它还会就是比如说可能侧一下呀，就往左边侧一下，往右边侧一下。 我这样理解，那个路线是一定的。 对对对，它那个路线是限定的。 了解了。 对对对。实际上是一个废弃的铁道，只不过日本人他很会玩嘛。 对，这个就是一个体验项目，只有这一个隧道是有自行车的，是吗？ 它是就是开发出来作为一个游玩娱乐项目。 了解了解。 对对对。 那是挺害怕的。 对，然后 你不能自己掌控，是不是？就是它那个线路是一定的嘛，当然 是这样的，就是骑的话是你自己骑，然后它类似于一个电动自行车，它是就是通过电力的，但骑的话是需要你自己去骑，包括方向你是不可以改变的， 对呀， 因为所有都是在铁道上， 铁轨上， 对，铁轨上进行的。然后全程呢，我们会经过两个隧道，就进到隧道里头很害怕了，因为 很黑， 前后都很黑，你还必须得跟你那个前后的朋友就保持一个车距那感觉 啊， 对，所以你也不能骑太快。这种形式，我们当时就是因为它那个风嘛，呼呼的往后走着，然后铁轨里面呢就是很黑，就是其实它也不是完全黑掉，如果完全黑掉，可能就是咱们也没办法再往前骑了嘛。 对， 它其实还有个车灯，那车灯呢你会看见，那个铁轨就是就那个隧道里面可能还有那些洞啊什么的，就挺 斑驳的， 就挺害怕的。 了解，那其实大家尽可能放宽心哈，也是补补的感觉哈。 对， 其实我们刚还有5分钟了，说的特别详实哈，还没说日本的吃的，大家对日本的吃的相当的放心和期待，在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县城。饮食怎么样？你们觉得这5天 有没有住在就是民宿里面，然后吃那种 像当地的什么的 小桌上的那些小食物啊？ 有吗？ 有吃有吃，因为我们当时是住在一个温泉旅馆里嘛。温泉旅馆住的话，他给我们提供的吃的就是类似于我们就是吃的一些日料嘛。但是那里面有一个食品，就是让我就是印象还蛮深的，它是一个这种烤肉，但是我们蘸的那个烤肉酱呢，它其实类似于国内我们吃那个豆瓣酱，但那个豆瓣酱特别的咸，就是他来说的话，就是他你烤肉的时候你可以吃，然后像在当地的居民，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要用那个酱来直接就着米饭吃的。那可能我们刚去，我们觉得那吃点吧，可能类似于那个咸的那程度跟那个豆瓣酱差不多，然后就会吃很多，吃很多怎么这么咸呀？就他们那个口味还比较重。后来我们说，觉得在这边就是这个县城里的人民，他们的口味还是挺重的， 是的， 就吃咸吃的会比较厉害。 再 就是还有一家这个鳗鱼饭， 鳗鱼饭 这家店超棒，这家店 鳗鱼饭。 它是有它是有几百年的一个历史的、 嗯、 然后去的话你要需要提前预定，提前预定呢它会给你上来这个定时，比如说给你上来这个一盒嘛，然后里头就是它那个就是新鲜的一个那个鳗鱼在里面，然后你放嘴里的时候你会觉得跟国内的鳗鱼饭就完全不一样，那个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然后他们家其实也是就是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这个老年人， 你看看， 所以我们觉得哎呀，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就会主动的哎就自己赶紧把 自己来 接过来，因为他的完完全全都是就是弓着腰在为你服务的。 哦哟， 对，嗯， 对，那真的也很辛苦啊。 全程不但浪漫，还有很多的感动和体恤。 对对对对对， 还有很多的温情， 对吧？ 对， 我觉得一个感性的人或者脑洞的人到这个地方啊，他会，你看他现在又开始有一点点了啊，你看吧，人就非常感性，就这个是难得的情感体验哈。路上有那么多的风景，我们的城市节奏有那么的快节奏哈，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去一些不同节奏点的地方去感受淳朴和自然。 是的， 对，刚刚说的这个其父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了啊。 对，一个秘境，人少， 昨天 可以去 刚刚写完这个攻略，我觉得小西肯定在写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想法啊。 嗯， 哎，几滴眼泪落到纸片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场景哈。 嗯， 希望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健康而且重新出发哈。 是的， 是的，是的， 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在你所选择的这一趟旅途当中收获到你想要的东西。 谢谢你和你的闺蜜。 是的， 谢 谢 小 西， 谢谢准准，谢谢道道。 哎呀，叫我准准， 还一下年轻了呢。 对，下一站有没有目的地的规划呀，小西？ 下一站是下周要去一个神秘的阿拉伯国家多哈。 多哈， 反差大不大？ 太大了。 也是跟闺蜜去。 这个是我这次自己去，所以我其实内心还是有点恐惧的。 当然，当然。 对，靠近波斯湾这个位置。 是是，也许会碰到王子啊，没问题哦。 是。反正据说是一个土豪国，因为这个国家产石油， 很富有，很富有。 Welcome。 Welcome。希望呢，多哈之行也是充满了回忆哈，充满了获得。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啊，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感谢小西，谢谢， 谢谢小西， 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的关注哈。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明天再见了哦。 拜拜。 3月24日，地质礼堂，地质礼堂，由教育面对面主办，京华学校协办的2018年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及一模备考大型讲座开幕在即，抢座风潮一触即发。历年志愿填报及录取大数据权威分析，高考志愿规划专家科学指导，选高校，挑专业，手把手解析志愿草表。精准避开志愿雷区，不浪费来之不易的每一分。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